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晴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将您的收音机频率锁定在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直播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服装学院和北京印刷学院。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在本时段当中，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冰雪运动推广普及活动将覆盖14万名中小学生，京剧表演进幼儿园，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北大清华1月份将继续举办多个学科冬令营活动。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市中小学生冰雪运动课程展示活动暨校园冰雪运动推广普及经验交流会4号在广渠门中学举办。本次活动总结了近年本市开展的冰雪运动的总体情况、推广成功经验，进一步带动校园冰雪运动的全面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张征的报道。 眼睛注意自己的呼吸。 虽然北京今年入冬以来尚未降雪，但在广渠门中学的操场上却是一片冰天雪地的场景。在教练的指导下，同学们有的在进行冰雪运动的平衡训练，有的则是在人造雪道上进行滑雪训练。初一年级同学蒋志说， 就从高处往下走的时候，总是会看到特别的高，特别害怕，但是呢，只要你往下滑的话，它最后还是会到底下的，最后还是会成功的。 作为北京冰雪特色校，广渠门中学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传播冰雪运动文化为基础，以推广轮转冰等特色项目为引领，因地制宜地推进冰雪运动。广渠门中学校长李志伟说， 我们这个学校呢，因为是9年一贯制，我们的附属花市小学呢，从小学1年级开始，轮滑课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的选修的课程。在推广冰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轮滑课的学生很快就可以进行轮转冰。我们这一群学生在今年的市区比赛在里边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我们感觉到学生对冰雪活动还是有着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热情的。 目前北京市冰雪运动推广普及活动及各项冰雪体验课走进了16个区的近百所学校，覆盖了10万余名学生。据统计，近两年来全市各区共有近14万名学生上冰上雪。未来市教委将联合有关部门，在师资培养、课程开发、场馆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引领青少年冰雪运动的整体发展。市教委体委艺处处长王军说， 我们今后工作的重心还是进一步的能够把冰雪进校园 落地，能够落实到我们的课程当中，通过这种课程的这种传授，能够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来。同时呢，我们还要进一步抓提高，建相应的冰雪的社团，通过这种提高来带动普及。 我和京剧面对面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活动5号在北海幼儿园举行，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表演艺术家们为少年儿童带来了精彩的表演，特意准备了孩子们喜欢的猴戏以及幽默小舞剧三岔口等节目。市教委副主任李毅表示，此次活动正是树立文化自信从娃娃抓起的有力践行，今后本市还会根据孩子的兴趣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在潜移默化当中支持孩子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在孩子幼小心灵种下民族文化的种子。艺考面对面1月13号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招生负责老师，为考生朋友详细的介绍相关专业的招生情况，请大家保持继续关注收听。进入一月，高校即将迎来寒假，不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月份还将会举办多个学科冬令营。这些冬令营的参加对象都是全国的优秀中学生，他们可以在冬令营当中进一步的深入了解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而高校通过冬令营也能够发现更多的人才。这些冬令营、体验营都离不开测试，比如北大的人文寒假课堂就有能力测评，生命科学冬令营也包括基础学业能力测试、面试，面试由教授团队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估。清华的人文社科冬季体验营测试环节也包括笔试和面试，其中笔试科目包含阅读与表达、数学与逻辑、文科综合，面试内容为文科综合面试，通过专业评审的学生还将会参加学科专业测试。在古城第二小学5年级九班的数学课上，不再是你教我听，自主学习与探究贯穿整节课堂。4号上午，石景山区2016到2017学年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总结会在北京九中召开，在第15届教育教学培训或教学设计与课堂实施双向一等奖的教师代表在会上进行了精彩的课堂展示。据了解，一学年来，石景山区基础教育进一步深化区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改进、学业评价改革和学生创新发展方面综合施策，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未来，石景山区基础教育系统将会以市区发展规划和目标为引领，不断深化供给侧改革，努力提高教育质量，运用发展理念、规划思维、改革逻辑，制定合理的框架，实施有效举措，努力营造区域课程改革的新局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所艺术类院校分别是北京服装学院和北京印刷学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首先来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印刷学院的招办主任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的科长张颖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同学们、家长们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印刷学院的招办主任孙鹏主任来为大家做介绍啊。今年我们这个招生的专业和招生的人数上是怎么计划和安排的？ 今天的招生专业呢是5个，包括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绘画、动画和摄影这样5个专业。招生专业呢和往年相比都是相同的，今年也没有新增专业。那么在计划数上呢，也跟往年呢也是保持一致的。那么视觉传达设计，我们是全国排队，共招生200人。 啊，像这个数字媒体艺术呢是120人，另外呢像动画、绘画、摄影各有40人，另外呢还有动画的双培呢是有16人，按照往年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应该就是16人。那么这个计划书呢还在等北京市教委的正式的批复。 嗯， 也就是说计划书呢和往年呢是保持一致的。 嗯， 具体到咱们北京考生和家长关注的在京的招生计划书呢， 没错， 我也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嗯， 那么北京的招生计划是不会减，和往年呢也是一致的。 嗯，那么咱们通过往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一共是5个专业，这些专业哪些专业往年这个竞争是特别激烈的？ 从往年的情况看呢，学校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竞争呢还是相对呢比较激烈的。 嗯， 那么对于咱们北京的考生和家长呢，那么咱们报考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绘画和摄影这几个专业呢，应该说相对呢会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呢，相对会容易一些。 嗯， 因为这几个专业呢，在北京单独安排了计划呢，单独安排了计划数在106人啊，那么这个比例呢，还是相对呢是非常大的。 嗯， 而且从往年我们统计的数据的情况来看呢，那么报考的考生拿到合格证的这个成功率呢还是比较 更高一点，是吧？ 更高的。 嗯 嗯，对。 那么现在呢，对于很多的考生来讲呢，那就是说这些专业既有我们的拳头产品，大家都想涌入到这个专业，另外呢还有像刚才孙主任讲的，其他那些专业获得艺考合格证的机会就会更大。 对， 对吧？ 嗯， 所以呢就涉及到我们在这个报考专业的时候， 嗯， 同学们在想我能不能够兼报啊，有些专业我都可以同时来选一下啊。 确实呢是一个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那么北京艺术商学院呢这5个艺术类专业呢，那么在报考的时候那分成2类。 嗯， 第一个呢是视觉传达设计，第二个呢是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绘画、摄影这4个专业。那么在报考的时候呢，两者呢可以任选其一。 嗯， 而且只能选其一。 只能选其一。 对，只能选其一。 啊， 那么报告的时候呢，请考生和家长呢做好这方面的选择。 嗯，我们来看看这个淡淡的云彩提问孙主任说，2018呢咱们学校在这个北京地区和境外地区呢会组织多场的考试，我们北京的考生最多能参加几场？就是说有可能你比如说我北京考成绩感觉不太好，我能不能到外地再考一次？ 是这样的，北京艺术学院呢今年的艺术类专业考试在北京呢安排了4场考试。年前的考试呢是1月27号和28号。春节以后的考试呢是3月1号和2号。另外呢在境外的像太原呢、青岛啊、杭州啊、成都啊等等，总共是这个咱们可以具体的看学校的招生简章，共有境外呢共有8个考点安排了艺术类专业考试，也就是说校考。那么具体到刚才这位考生的提问呢，说是能不能多次报考。那么咱们呢也有明确的要求，每一名考生呢只有一次报考的机会。就是说你可以考一次，多次考的话呢， 嗯， 会取低分。 哦， 请一定要慎重。 嗯，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呢也是我们北京艺术商学院，因为作为一个市属院校，自己本身的特色就是大家知道的双培和外培。 对， 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在艺术类专业当中也会有双培外培的专业供大家去选择啊。这位微信网友咱们先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 嗯， 王岩他说，报考双外培的考生也要参加这一次统一的校考吗？还是单独安排校考？ 计划报考北京印刷学院双培外培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呢，也要在这次校考的组织的过程中参加相应的校考。北京艺术学院不会再为这个双培和外培的艺术专业再单独组织考试。 嗯， 也就是说你要准备报双培或者外培的艺术专业，那么你就可以根据 你的时间现在就可以选择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 嗯，只有这一次机会。 只有这一次机会。 嗯，那我们这个双外培的专业涉及到哪两个专业？ 双培的专业呢是动画。 嗯 啊，动画专业呢，对接的学校是中国传媒大学，联合培养的模式呢，三加一，大一和到大三，啊，咱们呢，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大四的时候回到北京印刷学院来进行这个毕业设计。 嗯， 具体的外培呢，对接的学校是英国伦敦艺术大学。 是我们哪个专业？ 是专业呢？是数字媒体艺术。 嗯，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这个专业，这个培养的模式呢是一加二加一，也就是说，大一和大四在国内。 嗯 啊，那么大二和大三呢在英国伦敦艺术大学。 嗯 啊，当然呢，前提是，咱们英语啊要达到一定的要求 啊。嗯，对，如果这英语不达标，我们报考外培的这些个同学会怎么样？会转到学校的？ 会转到相应的这个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啊，继续学习， 统招专业继续进行学习。 嗯，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考生呢，这个英语都能达标啊，那么都能享受北京市的这种外培的这种惠民的这种政策。 没错，从今天开始，北京印刷学院呢已经启动了网上报名的工作了啊。那么在这儿呢，孙主任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咱们往年是不是有一些考生，比如说马虎啊，给自己的这个艺考之路带来一些小麻烦的啊？您在这儿，咱们先给大家做个提醒。 好的，往年呢，我们确实呢也遇到一些考生的问题，这里呢给大家也都一起做一个提醒。第一个呢就是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可以兼报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那么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和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绘画摄影这四个专业呢，这两类呢是不能兼报的。也就是说，视觉传达你可以选择视觉传达，或者选择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绘画摄影这几个专业。第二个呢就是考试时间。考试时间，因为我们呢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也为了考生呢能够更方便的参加校考，我们在全国总共安排了12个场次的考试。那么考生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来选好时间。那么选好时间、选好专业以后呢，那么信息提交了以后呢，是不能再修改的。 嗯 啊，这个考生呢在这之前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做好选择。再一个呢就是对我们北京考生，刚才也提到了，也就是说计划报考我们双培外培艺术类的，这样呢我们这次呢就参加咱们的艺术类校考，不会再单独为双培外培的专业呢再进行单独组织 考试。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的科长张颖老师，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年北京服装学院的艺术类考试。首先呢，我们要先请张老师给我们大家来发布一下我们学校今年我们的艺考招生的计划，还有相关的专业究竟和往年相比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 那我们服装学院今年呢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在我们那个招生计划数上，我们艺术类的考生增长了10人，由去年的780人今年增长到790人。然后我们新增设了中国画专业，有15人的一个招生计划。 嗯， 再有其他我们的其他专业的招生人数也做了一些调整，像我们的服装与服饰专业，有350人，包括其中服装专业有240人，服饰专业有110人，然后产品设计专业有40人，艺术与科技有60人增长了，然后视觉传达设计增长到60人，环境设计增长到60人，动画增长到20人，数字媒体艺术增长到60人，摄影增长到20人。 嗯， 然后我们的服装表演和广告传播这两个专业人数没有变化，跟往年。然后绘画专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往的油画方向是15人，中国画今年新增设的也是15人。雕塑专业也是增长，这个专业是稍微减少了一些，15人。还有公共艺术专业是15人。 那么对于这些个专业上面来讲啊，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张老师介绍，比如说我们学校全年 招生的这个总的计划是790人，其中服装与服饰设计就有350人。 对， 这是咱们学校当中应该说是最火的专业了吧？ 对，我们学校以服装命名嘛。 服装命名。今年张老师，我们在这个校考的时候，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上有变化吗？ 有变化。 嗯， 我们今年那个在校考的科目上有变化。 这您可得好好说说啊。 我们以往有一个创意速写， 嗯， 一个半小时的，今年改成了速写， 嗯， 一个小时考试时间， 嗯 嗯，这是考试科目的一个要求， 嗯。考试科目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变化吗？ 然后色彩呢还是2个半小时，素描也是2个半小时， 嗯， 这两科是没有变化的。 好，那么除了我们的服装与服饰设计之外，还有一个让大家比较关注的专业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服饰表演专业啊。这微信网友橙子的想问一下，说表演就是广告传播，我们有这个专业是吧？ 对，我们表演分为服装表演和广告传播两个方向。 啊，对，他说这两个这个方向在培养上有什么样的区别？未来在就业方向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服装表演这个方向呢，主要是从事那个模特、时尚编导、活动策划、文化经纪人管理，主要是围绕服装表演这个专业特点，将服装表演和时尚那个传播理念相结合，从整个那个时尚产业链入手，培养具备服装表演，以及那个一定艺术与人文科技与人文科学的基本知识的这种审美能力的学生人才。 嗯， 这是服装表演。而广告传播呢，主要是围绕广告传播的一个特点，结合表演专业的一个基本要求，建构于时尚广告传播和品牌推广等方面等方面的一个人才培养体系，主要是这个方面。 好，静待花开想说问一下，说表演就是这个服装表演方向啊，对男女生的身高有什么样的要求？ 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要求的， 嗯， 但是他们在行业里面会有一些行业的一个规则。一般女生的身高她要求是177以上， 嗯， 男生的身高要求在187以上。 我们再来看看北京服装学院在这个录取上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在录取上，主要是还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它的单科成绩是有要求的。 嗯， 像我们美术类的是在文化课考完之后，在我们的固定的分数线上，还有综合分都达到我们固定的分数线之后，外语的科目成绩不能低于60分，这是150分制的情况下，它外语的科目不能低于60分。 另外呢，在整个的报考上边啊，刚才呢，请孙主任也介绍了一下啊，说这个每年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和提醒大家的，您这边有什么提示和提醒大家的吗？ 我们是美术类之间是不能兼报的， 嗯， 但是如果你报了表演，但是我又想考那个美术，我这是可以兼报的， 嗯， 表演就是服装表演和广告传播，美术类是其他的艺术类的那些，我们招生紧张症其他的艺术类的那些专业。 那么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像刚才我讲的，可以多次报考吗？ 嗯，不可以， 也只能是一次， 嗯，只能报一次。 嗯，想问你一下，就是进到学校之后，我们艺术类专业之间是否可以转专业？转专业有什么样的条件？ 可以的，嗯，就是像美术类之间是可以的。 美术类专业之间是可以的。 对对，但你美术类要转表演类，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不行的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转的时候的话，是不是也会对学生有一个什么样的考核的要求？ 对，我们是在那个学生入学的时候就有学生手册那边有具体的要求，什么样的条件你可以转专业。 那么最后呢，也请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各自的这个咨询联系电话。来，孙主任， 北京印刷学院的招生咨询热线是6022-7871啊。另外呢，咱们还有微信招生网，还有我们的这个手机网站啊，都可以供我们的考生来选择。 嗯，我们来请张老师介绍一下。 我们北京服装学院的招生咨询电话是6428-8364，还有一个是6428-8375，欢迎同学们拨打。然后我们那个招生网址是在我们北京服装学院都可以链接到的，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服本科招生，欢迎大家关注。 好的，好，给大家预告，明天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学院还有首师大科德学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 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感谢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北京同仁堂、北科建集团大力支持。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受弱高压转均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总体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0到65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2017年。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在区域空气质量同步改善、气象条件总体有利的情况下，北京市细颗粒物 PM2.5 等四项主要污染物同比均有所改善。其中 PM2.5 年均浓度为58微克每立方米，完成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任务目标，二氧化硫年均浓度首次降到个位数。2017年，北京市 PM2.5 年均浓度为58微克每立方米，较上年同比下降 20.5%， 较2013年的90微克每立方米下降了32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达到了 35.6%， 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下达的6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的目标。2017年，北京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分别为8微克每立方米、46微克每立方米、8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均有所改善，较2016年同比分别下降了 20%、4.2%、8.7%。2017年，北京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26天，比2016年增加了28天，重污染日23天，比2016年减少了16天。从大气污染扩散条件分析，2017年气象条件整体有利，表现为逆温发生频率较低，空气较为干燥，北风频率较高，尤其是第四季度冷空